太好，归家了万次夜迷途，如地铁竟想不起要去的路，愿我知怎可以共你站到这小城中央，将交叉点细数，关了灯，漆黑了就当没有人，然后我应该比枕头更安分，或我应感激这里没有地震，一个人的心得不到心贴近，没要紧，如果仍立心想起你，仍能在灰烬中找勇气，没任何事有足够强度震撼至死，我会为你沮丧十秒，倦极便要睡，但愿床上梦中不再认得谁，还是我要为你醒了又醉，但堕落有罪，我信你不想我乱流泪，一嘴丧便要哭，其实对不对？比枕头更安分，或我应感激这里没有地震，一个人的心得不到心贴近，没要紧，如果仍立心想起你，仍能在灰烬中找勇气，没任何事有足够强度震撼至死，我会为你沮丧十秒，倦极便要睡，但愿床上梦中不再认得谁，还是我要为你醒了又醉，但堕落有罪，我信你不想我乱流泪，一嘴丧便要哭，其实对不对？我会为你沮丧十秒，倦极便要睡，但愿床上梦中不再认得谁，还是我要为你醒了又醉，但堕落有罪，我信你不想我乱流泪，一嘴丧便要哭，其实对不对？